尾就能突出重围。 周围全都是目光 all day， 如果将我封闭，爱不让变锋利 ，I'm bad bad for real。 Say what？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， 这是个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。飞不见你，红儿疼。

每周热歌榜 第五名，曾曦，讲真的。 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伤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？要你亲口说，别去想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，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，也好过一直拖，自作多情。 不小雅，可能否？ 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？能否不轻易说再见？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？能否许我一次成全？ 第三名，李荣浩，成长之重量。 成长之重量，别无狂妄，学会承担。故事的反转，别太简单。我要成就感，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？啊，这颗身上的成伤。 第二名，薛之谦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我以为是规则，失去最爱的一个才能记忆深刻，那些幼稚的轻狂的勇敢的从此守着。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。 第一名，杨坤，郭采洁，答案。 生活，我安静来存活。 起，不要介意，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试一试我能多痴迷，我可以忘记你，不怕想起再算是胜利。

曾黑白一庄严，纸上落英万千，曾明日如从前，回首作别少年，曾你整个秋天，手一扬落款怀仙，曾成无事醉眼，心系上梦前，曾日暮挂玉帘，拂过半地尘烟，曾今世一瞬间，寄情半生与天，曾你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 写下的歌， 心奔向地面，都要笑这个自己会变冷。生命如何蜿蜒曲折，最后一刻我们留下什么，一点一滴的那些

要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浑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，岁月有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浑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，岁月有痕都在心扉，行走在茫茫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起了我